的忧郁会让我心悲戚，金色的旋律渐渐被代替，黄色的回忆只能当回忆，我陷入伤心，陷入伤心，无法逃离。你跳着我的心情，住在我所有的情绪，我活在你的掌心，任悲喜交替。你跳着我的生命，深深浅浅都让人着迷，爱是什么颜色却看也看不清。哇，你跳着我的心情，住在我所有的情绪，我活在你的掌心，任悲喜交替。

知我为何用十倍苦心做得出一个情上人救我负义乱成魔。存在吗？啊，然是我别再只看天花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。